还是不问的好。 大人，小人招此不白之冤，只因这一贼人，恨不能将他碎尸万段，望求老爷讲明真相。 怎么，你一定要问？ 一定要问。 哎，那我就告诉你吧，杀人凶手不是别人，就是你的女儿刘少英，她已经化了供了。 是我所杀， 你可敢化供？ 只要放出我女少英，我情愿化供。 哎呀，我看算了吧。哎，老爷我知道你救女心切，这普天之下哪有做父母的眼睁睁看着自己亲生的骨肉遭受一刀之苦而不动心的？老爷我本想成全你，可万一事情败露被巡案大人查明，老爷我受牵连是小，你女儿的性命可就难保了。 只要放出我女少英，我情愿化供。 你反悔？ 绝不反悔。 哎，那我就好人做到底，叫他化供。 是，来来来，化供吧。 Thank you.

之中如若五彩缤纷，云飞凤舞，定是我家之物。 当面试来。 是。 Thank you.

已经寻亲王法，嫁祸刘松同儿，送到后堂，当着贾知县、赖都统之面，吩咐众人就说：明日午时，我要开棺验尸。 是。 赖都头堂上回话。 参见大 人。 您二人更深夜半前到苏玉珠坟前，为了何事？ 因大人明日午时要开棺验尸，下官怕走漏风声，怕凶手毁于罪证，特意赖多头前往守护。 为何不带人意亲冒风寒？ 为了严守机密。 为何击掌为号？为何掘墓八尸？这赖多头分明是你图财害命，还敢敌来？ 有何为证？ 流女壮志 不足为凭， 赃物奉着 难以作证， 伸出二手。这来都头，你图财害命，杀死珠宝商人苏玉珠，又依长与贾水定的裙带私情栽赃柳松。您二人明知今日误事，我要开棺验尸，尔等提前行事，掘墓八尸，妄图毁灭罪证。我想本院在此早已等候多时，有道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桩桩件件，天下如山，而还有我何？花呀！ 下官有密言奉告， 退堂。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再见。

Thank you.

三运动之成为东方戏剧之星。那么参加搿场演出呢，的确心里向蛮亢奋。那么照道理来讲呢，我是应该来参加搿场演出的，因为从平台的师承关系来讲，我的上山云关了点亲了海。因为那个先生尹延之啊，尹延之的爷是尹三鼎老先生，那么我先生李石鼎和尹三鼎是师弟兄，所以唐王的师侄妹。那么有些来尹延之呢又跟杨振荣，那么我第一个先生杨冰块我辈分占个一绝。那么上三运第二个先生啊蒋云熙，那么我的太太呢是唐庚两个学生子，本来是不搭嘎的。那么蒋云熙嘎把那唐庚两个辈分别来把他丢下来，那里平摊着。那么到底是啥个名堂呢？人家上三运自个来改吧，我也搞不清爽了。你两家在唱台头，杨乃武没说是两位的戏曲。杨乃武三八彩，今朝夜里向银鼓堂破次四音。今朝夜里向两家在了没说当中旁头。现在杨乃武一口，只看见个三八彩来响不落里，都神得闷声不响。立刻来当，让我上去捐一声。杨乃武走到你门里，恭恭敬敬。啊，师妹，若是杨乃武，这是杨玉丽。 两兄，小白菜一定上不着。杨乃武啊，你对我唱的说话哪够当的？是为身体一般。 不吹了，再来，再丢到你的门里，啊，师妹，请受 休。 这是杨乃武离场四个座，三不拆，离别四别，离都不离，拆都不拆。那杨乃武想，两只眼睛急切，盯了三不拆的两口。 你不像了，杀鸡锅。听说三十八菜还围得接出两只千来斤，盯了子那杨乃武了啷么？ 眼光把眼光碰头，虽然这些辰光不声音，但是眼神里向侪是喊话了。没我生人能不信生去一心人生 真。 所以最大的门前没来的，要让侄儿先听。台山一个朋友姓三点水的盛，街上的上的这个的叫盛上的，因为台的一水好生意，人家不离个要害，叫你沈三喜儿。每年提来规矩，大爹大来，台山一随时播种，叮叮眼睛们老等一些，有个神农也大爹大来唱大歌的。你呢？是不隆隆隆隆隆隆隆，一出三言队伍，辛苦子半年，哎呀，看看的啦。门前不知还有几个听靠顶顶眼睛的，蒙松蒙松，眼睛张开来对门前一看，啊，两只脚，哎呦，两只脚是最公公听靠的。今在生意一塌糊涂，骗他个子。哎，这年头啊，干咱们这行的真是末路了，谁还来欣赏你的艺术？这日子可怎么过哟？唉声叹气，回家就看你搿种样子，心里想说不出啥个味道。自家又是好生意，不人来欣赏，一是枉然。搿么别再。今在肌肉只有我一个听卡，我还要帮帮你忙，碰碰你上。谁身在袋袋里向，侬袋袋里向剩余的零碎物事，通通摸出来，往里边浪搿只藤边里向躲起。我来与你开一个杀，吧！擦啷啷啷啷，哎呦！咚的咚的，藤边里向的声音听得老像耳朵骨里三个哗啦啦啦雷响一般哟。但是眼睛急得像汤头子样的。别别真真滴滴眼开，一看嘛，哦哟，慢慢这公公五六个洋的，很深一点五六个上个立身来，抬起头来一看嘛，再看见自家门前立下一个年纪轻轻、登登扬扬的小伙子，一看就晓得富家子弟，他心里想感觉，哎呦，谢谢。谢谢您这位先生了，不然的话我今儿个开不了场了，太谢谢您了。你光是逮不唱的，哪一个来听你呀？你也唱个呀？哎呦，先生，不瞒您说，我以前呢能唱，后来呀、自个儿不好不争气，抽上了大烟，您听我这条嗓子现在不能唱了。不过不要紧，您甭走，我们这儿有人唱。我有一个侄姑娘，今年只有17岁，长又长得漂亮，哎呦，唱又唱得好。您甭走，您要听唱，您甭走，她马上就来。我瞅瞅，我瞅瞅，是不是来了？哎呦呦！说到曹操，曹操就到啊！您瞧，他不是来了吗 ？No no no no， 就在那里边。记得一只忙中闺女一只在家里一里睡置个方向围高地去一哭门，这哭的心里勾了一个姑娘，因为我姑娘大是个太阳姑娘，李空三的那样子哭不清爽，但是正宫一张冷哭还是没清爽，这哭的里身上像在一起上开过个几百出尽了母的这郎下一双裤袜子，一连的抖鼻子，回来门前，水里向拎着两只袋袋，这落个姿势，哎，四个字能对对话，上个字尿浓豆子漂亮。这看见个外姑娘越追越近，越追越近，追得近，看得清，反正是对了一张鼻孔，一看嘛。反正是中档次该把楼梯上子摆出来的姑娘，总归是貌不惊人，而且俗不可耐。相反，这个姑娘生得啥子漂亮，你看哩，三甲不用风云依然，黑发鼻子美丽大光，泥石带户没啥黑当，红白头出脂粉不上，微微的弥漫。 的亮，开阔的应当，眼飞千步，四楼汪汪，西游的智人三百个脑脏，两耳不服，冷酷与阳，这像秋的细哈地上，倒霉的底部还有四个字叫望能有光。身在缅甸洋洋世道，年路平定就无提高，就盖一层衣斗，高一层衣裳，浑身有彩，还有名堂，就少一份特殊，多一份特胖。虽然粗布衣裳已经盖世无双，尚有再高的人工装潢，可是菩萨在也上当。中国四大美人不能得你比棒，就是外国维纳斯、欧吉尔，只能给清理立了神韵那个地牢。哦，反正是人没来日，苦姑娘都是内行。各位姑娘的，先好是会肯办的啦。各个姑娘的唱的非听不可。哎，啥句话？姑娘不来听客没得，姑娘一旦来听客，不知路到位的买出来。为啥一个人就是大家三弟二孙？范家人的身浪像插个啥塞，等都一样，三弟二孙不等大家知道。开车人就是给张张叫忙正事，张张浪像一个，谁脱了子我不问，马过去谁去撇带个外姑娘？再看见个外姑娘，这单人就是里向，我够高子插一插开。够忙成够高子浪向一放，够背都是牡丹树里向，吃奔吃奔吃奔奔个嘞，吃奔吃奔吃奔奔，先浪一浪高山，没关心今朝的生意情况。二叔，今儿个买卖怎么样啊？ 哎呦，别提了，差点开不了厂。 真的？ 还好，后来啊，来了一个观众。给了我一大把子儿，大概有五六毛呢。 真的？这听课新的还是老的？ 从来没见过。新的他还没走呢。 No No No， 就在那边。看见没有？那边。是马成闺蜜音的。 啊、哦、是吗？ 嘿， 也是呢，反正是看见搿位姑娘不个奇怪。姑娘看见呢，反正是还活得惊讶呀。 少姐，该到啥辰光？ 龙体上子呀，来个观众才是肺腑之言。哎呀，搿位听客，恁个年轻，恁个英俊。恁个先生，恁个大方家，分 you 家们老开个啥大锅，吃里向水是不差出来。吃蹦吃蹦吃蹦蹦的，吃蹦吃蹦吃蹦蹦，吃蹦吃蹦吃蹦蹦的，吃蹦吃蹦吃蹦蹦。地浪向个深山又带着神农忙忙，哎，那个文林星啊，把你丢脱个啥？你开开口呢？ 凤姐，今儿个唱一段什么呀？ 啊，哎呦，把阿嫂的心在火上走，刚刚自个有点失态了，不好意思。二叔，那我就唱一段《黛玉悲秋》吧。 哎，好。我说诸位，我们凤喜呢，今儿个伺候大家一段《黛玉悲秋》。那么大伙要问了，这林黛玉为什么不悲春不悲夏要悲秋？嗨，这有个讲究。因为秋天的秋字下边啊加一个心呢、啊、就是忧忧愁愁的愁字，所以一个人呢到了秋天就容易忧忧愁愁的。哎，这个开篇是挺见功底的，唱得好请大家多多捧场，要是唱得不好的话也请大家多多担待着点啊。凤喜，那我这儿弹起来，你这儿就唱起来吧。 哎，好，二叔，您就弹吧。 嗯，好。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彪。 像昔日我是晓得的。今朝苏水平带领的队把虎队上山用了开明大叔办演唱会么昔日，说还有昔日啦，但是山西人们心中吼。 的，小的是来办事的呀。 那个办事嘛，你也讲讲嘛，不讲，玩一个他是一个他，我们俩弄得清爽的。彩屏， 嗯， 究竟什么事？是 那。 会不懂，再不懂是个才女的才了，才是不比家一拿比母女子。听你刚才是俺们不是不认，别的方寸来走。三弟子们时而听不懂他，继而听比谁好的无他，终而听凡事明白他。那么刚刚不懂，咱现在懂着呢。哎呀，有道理的。他说的们和你谁知？心也不安。 啥为的雨点了这个呢？ 哦，太脏了。不门口子么就是他，一定服你真是他，是来我的他，不是你的他，所以下几日一些些的声音也他也他，原来是他。 下几日也他的呀，抓点办事大事就说听听我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彩霞满天小云飘》盛小云演唱会的实况录音的前半部分，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 请看天仙配弦场陆玉，七仙女厌恶天宫岁月凄凉，乃不顾天规森严，只身奔向人间。在土地公公幽默诙谐的见机行事中，和董永结成美满姻缘。七仙女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吴雅玲扮演，董永由国家二级演员周山扮演，土地由国家一级演员黄宗毅扮演。